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李海棠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两名男女，涉嫌同一名30岁男子在深圳被非法禁锢案有关。事主的姐姐上星期四报警，指弟弟涉及生意纠纷，被人禁锢在深圳，并且勒索40万元。本港警方得到深圳公安协助，成功在本港锁定两名目标人物，拘捕他们。事主亦都在深圳获得释放。一名前任地盘代表在区域法院被裁定串谋诈骗土木工程处罪名成立，替将军澳宝林道一个斜坡进行巩固工程的时候偷工减料，案件押后到下个月4号宣判，被告还押惩教处看管。37岁的被告冼志刚案发时受雇于亚太土木工程公司，获得将军澳宝林道一个斜坡的巩固工程合约，他被指在97年期间串同其他人不诚实地使指有关的斜坡所使用的物料合乎规格，但斜坡在98年倒塌。以色列北部发生巴士爆炸，至少8个人丧生。警方说事发在下午繁忙时间，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引爆辆汽车，旁边的巴士亦都着火焚烧。美国弗吉尼亚州警方在一个油站附近拘捕一名驾驶白色客货车的司机，并且封锁现场附近一个电话亭，暂时未知道被捕男子是不是就是华盛顿地区近日连环枪击案的凶徒。在近日的连环枪击案，目击者都说凶徒曾经使用一部白色的客货车。美国九月份领先经济指标下跌 0.2%， 是连续第4个月下跌，跌幅高于市场预期。制定指数的机构认为数据反映经济复苏有放慢的情况，但出现箱底衰退的情况就较低。外围股市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8422点，上升9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288点，上升0.78，英国富时100指数报4133点，上升3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9576点，上升6点。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多云，早上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1到24度，吹和缓北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多云，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天文台录的气温23度，湿度88%。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冷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东部间中7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8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今晚又有黑色星期一啦！呢度系 FM 94.8至96.9 Radio 2。 你公司申请的后生仔阿健，又勤力又醒目，喂，你点揾佢噶？ 系透过劳工处展示计划的工作实习介绍噶。最初只是打算俾个机会后生仔实习，那个月大家冇雇佣关系，但佢一样做得好落力啊！咁巧我哋又要请人，于是实习员咪请咗佢咯。 咁我间公司点样可以参加工作实习呢？ 手续好简单噶咋，而且费用全面，只要打电话去展示计划办事处问下就得噶啦。电话系2835-2111，2835-2111。 个仔呢排成日匿埋自言自语，又无端端乱发脾气。 佢惊有人落毒害佢，连我煮嘅嘢都唔肯食，做阿妈嘅又点会唔担心啊？ 阿哥话喺屋企都听到街上边啲人闹佢，但系我哋住喺17楼、啊。 思觉失调是一种早期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很多时候会令人产生妄想和幻觉，要帮助他们早日康复，一定要及早治疗。 思觉失调查询及转介热线2928-3283。 风起云涌，肆意西翼，一场闻风丧胆的大执位迫在燃眉， 所有 DJ 执定行李搬入唐楼，引发周末动荡， 万变不离其中， 其中牵动万变。 二头蛙鬼大执位， 三十天 Turbo 爆出舞台剧《唐楼》， 10月29日八点正高山剧场， 二台 万盛万盛万盛之。 登记咗嘅， 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到4点，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接待处 攞飞啊！ 夜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 凌晨的时间12:07， 开始今晚的夜妈妈与夜爸爸，有 Jason 有彭程，加埋一定会在这里出现的云海。 是啦，不要再问他是做什么了，因为我们都不知道，都不太方便透露，是吧？ 不是，我只不过一个没事做的人而已。 一个不需要靠一个正当职业为生的。 不是啦， 真的是包庇。 一个富家的公子。 当然是不是啦，这全 部。他一片在个银行是即刻整眼灯撑着我。 这个就是 Jason 的幻象。 这个是不是我的幻象，这个是你给普罗大众嘅印象， 梗系唔系啦， 睇下大家信唔信咯。 啱啱就唔好讲咁耐啦，系嘛 ？Simon 啫嘛，即刻就话啦，究竟云海可以做咩嘅咧？ 啊，佢真系咁 样，佢可以周围成日都周围去吓，去到咁多国，就知道咁多国家机密。啊，真系担心佢迟早俾人暗杀， 系嘛？我都惊，我近排嘅电脑已经完全瘫痪咗啦。 系啦，各位。喺呢一可能跟住嚟嘅幾百個禮拜嘅黑色星期一，可能咧將會非常沉悶嘅，因為雲海咧個電腦咧已經係俾咧 俾好多好多個病 嗰班太空佬， 唉 嚇嗰啲 黑客，你唔好講嗰個名出嚟啊，大佬！ 哇咩？ 你搞咗啲黑客嗰個名啊？ 我黑客嚟 嘅，唔好講啊！ 我黑客叫太空佬 哦，係係係。 哇！喺依嗱，我哋又收到另外一啲傳真啊！我諗呢啲人都可能係 好多人目擊 UFO 啊！而家最近啊，唔係講少嗰只啊，因為最近啊，雲海亦都收到啲不明來歷嘅白信封啊，裏邊啊話啊話啊行一開嘅時候咧，裏邊有啲咧有啲爽身粉嘅白色粉末。 唔係， 其實有一封咧就好笑嘅，一封就係當日啊。要氹老婆的 Thomas 他說我還沒覆他，因為我電腦壞了，覆不到他住。 其實他的電腦是今天才壞的，他就告訴你是上個禮拜 才壞的。不是的，我上個禮拜已經開始壞的了。那另外有一個就是真的 壞了。那壞了那為什麼你不整呢？ 我在找辦法整的了。 即是他找人整呢，都要找一個人是一定要守到機密，因為上到他家看到他的東 西。可能整完之後他就在家。是這樣，幫 他。我的電腦其實真的一啲機密都冇嘅，所以太假。 不過你屋企有機密啊嘛。 我覺得行入去要揭起地下直線，數上係第七塊隔離嗰一塊地磚，可能又有條通道。 即係平時佢入門口嗰個唔係門口嚟嘅，入門口嗰個可能係一個即係普通嘅門口，但係入到去要打開衣櫃然後先可以入。 即係其實佢屋企佢咪以前嗰間嗰啲整蠱王嗰啲屋企嗰啲咧，係嘛？ 咁都得。 即系开个雪柜，其实里面唔系雪柜嚟嘅，系一个系第啲嘢嚟嘅， 系个厕所嚟。 咁啊瓜啦，唔系咧，收到一个听众咧叫 Larry Lee 啊，咁佢好好心咧，就系佢1982年咧，原来喺深圳去广州火车上面咧，佢影咗幅相，影咗幅相系啦。咁就我哋头先三位都睇过啦，就佢就将其中一张，即系嗰个好似影到飞碟嘅位置，仲放大咗嘅。咁我哋睇过就。都幾誇張咯、因為我覺得咧就似一個好似飛彈喺度飛過嘅嗰、個感覺， 我覺得似戰機， 你覺得似戰機？ 我覺得係因為佢有啲煙霧喺後邊，即係喺唔喺後邊，即係意思就係個飛機係即係唔係飛機啦，嗰架不明嘅 飛行物體啦， 未確定到係咩嚟嘅，之前佢就係好似喺左邊飛去右邊嘅，係咁佢有個火焰，唔係火焰係一紮煙咁咧，就喺嗰、那個。左邊 個尾嗰度 係 啊，不過都好有心啊 ，Larry， 就係佢哋啲珍藏嚟。 我最有感動嘅地方咧，就係佢呢啲相咧，你一睇你喺網上就知道係 authentic， 即係真係當年嗰啲 黃曬嘅。 你係古人，誒佢曬兩套啊嘛，幾冇心肝。 我幾時有講過啊？ 而家 Jason 好中意嗰人 嘅， 佢呢次佢幫你咧， 係咪啊？ 因為我反呃大家聽眾，因為佢嗰陣出咗。佢出咗去斟水啊！佢出咗去斟水，头先你知唔知啊？云海，你冇咁开心。公道自在人心，大家睇你点样点样复 email 就知道究竟。 啊，系要咁噶嘛？ 不过咧就咁啊！我上个星期咧就话即系游说啊，云海话搞一个 video show 即系讲完呢件事之后咧，我晚晚都收到电话，已经有内部认购啦。唔该，我真的好想睇雲海嗰個 show， 你可唔可以留一個位俾我？你可唔可以留兩個位俾我？晚晚都收到電話，晚晚都有人問我，咁點啫？而家 咪即係咁咯，即係 Jason 嘅面大啊！我梗係啦，嗱，真係，如果你 咁，我唯有而家行過嚟呢度咧。 係啊， 今晚有咁多高帽送嘅，點解呢度啊？呢度夜媽媽與夜爸爸， 係係咪啊？ 咁 样 要你存翻 钱 入嚟 啊？唔系，咁系真嘅。如果唔系 Jason 吓，咁样叫 做 真系， 梗系 系 佢咁样谂到 系。唔系我，其实系彭晴，不过借我把口讲， 我冇讲过。 嗱，佢唔认 嘅。公道自在人心。 系，其实系佢，但系佢我借我把口讲， 系有啲咁嘅事，系唔系咁啊？即系迟啲睇下决定喺边度搞啦，系咪？ 啊， 你哋搞啦， 咁人数方面啊、地点啊嗰啲要决定啦，因为大家都喺度争得好紧要，呢啲写 email 嚟20个唔得，太少啦，多啲啦。 可能我哋到时将会系招呼大约系50名嘅。聽眾到啦， 少少地 嘅係啦，嚇翻朋友即刻開心係少少地咁，唔好俾咁多人睇到，唔好擠藏。 我唔係咁嘅意思。 但有個聽眾喺街度問我，佢係咪5个钟头啊？睇 咁攞雲海。 如果係咁就大鑊。 嗱，講清咗先啦，如果搞得成嘅話咧， 我哋只係會播1个钟头到嘅。 1个钟头 到。仲要啊，雲海上次講過咧，係有15分钟講解， 而且有歌先唱過， 係 十五分鐘播歌， 跟住最尾嗰5分钟先係睇大嘅。如果你真係要睇大嘅話你係最尾嗰5分鐘嚟得㗎。 咁我都係學呢個 National 做監啫嘛。 到時亦都有人扮翻嗰個角色。咁我哋首先去直播室參觀下先。 係啦係啦，一路去完之後，再攞啲 嘢 入去。 係啦，其實係一個港台 tour。 到時有得睇㗎啦。 好，咁我哋好期待啊嘛，即係熱切籌備緊呢樣嘢啦。 咁大家等一下一陣先啦嚇，我哋會好公正咁咧，將啲飛咧送俾大家。 真係會 公正， 係啊，公正。咁啊，我哋會每晚喺2点前。check 是最真心最真诚嗰啲人先至攞到飞嘅。 咦？即刻响，我即刻响喎。 攞飞啦！ 妈住， 咁都得？ 系啦，你等阵先，我要咧，阿妈住。 Said I remember when we used No Woman No Cry。12:16又有 Bob Marley。咁啊，云海英攞住啲唔知写咩俾佢嘅 fax 喺度， 写啲 自言自语喺度啊！唔好讲住先，我话话俾大家听，听紧咩节目先。 A martial artist ha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himself and to face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own doing. 星期一， 哇！即刻将个气氛一转， 系啊， 要衬翻阿云生啊嘛，大佬啊， 唔系头先 云生， 我对住张 fax 嚟俾你嘅 Simon， 得唔好讲啦， 我唔好讲啦，系嘛 ？OK， 我教到啲音乐咁实鬼俾你喺度笑， 啱，唔应该咁样嘅， 点解你笑啊？ 今天要講啲咩咧？就係、是、頭一個鐘咧，我就會講下呢個秘魯嘅呢個 Nazca Line 啦，即係納斯卡嘅地線啦，可以咁講啦嘅事件啦，同埋咧有啲嘅喺秘魯發生都幾誇張，但係咧如果你去到當地咧，個個都知嘅啲 UFO 嘅 case。 哇！咁第二個鐘頭究竟係講咩啦？第二個鐘頭你就會知啦。咁我哋首先而家 你唔講啊？ 唔講啦，因為咧、哦、因為雲海方面，我講啊，你想我講啊？ 咁下個啦，唔係，咁一點 先講。 先講啦，咁因為雲海咧就話咧一個鐘頭咧放呢個秘魯咧係太多啦， 太多啦。 佢話唔可以泄露咁多國家機密。 咁啱，我哋由搭車開始講都未計一個鐘。 好， 係喎，啱。雲海點解要講？即係其實因為點解講 Nazca Line 係比較吃力嘅嘢嚟嘅？其實講就因為點解咧？本身呢個 Nazca Line 咧，嗱，要講翻一個有趣嘅地方嘅。 Nazca Line 即係咧，係呢個係咪 Nazca？ 即係 Line 係啦 ，Line 係啦。咁就喺呢個 Peru 係啦 ，Peru 地上嘅大蜘蛛。 冇錯，地上嘅大蜘蛛啦。大家可能喺啲即係日曆啊，係或者買到嘅有關 UFO 或者啲外星嘅嘢啊，嗰啲地方啊，或者咩書啊，可能都見到一兩張啲相啊嘛，有少少印象係喺秘魯一個山上邊一個平地咧。是吧 我听你讲秘鲁，我忍住少啲，你继续讲。 你成日都做嗰啲嘢系咪？你对特别敏感系咪？即系觉得啲 秘鲁，秘鲁系 秘鲁 系啦。 咁啊，秘喺 blue 嗰度咧 ，blue 咁就系有支直线啊，啲蜘蛛 有啲图案啊，你知啊？ 你喺地面系睇唔到嘅， 系啦， 你要飞上去先至哇， 见到一啲咁。 咁相传就一啲外星人嘅机场嘅线嘅一啲跑道嘅划位咁样吓。 但系咧有趣嘅地方系点咧？即系呢一扎，其实讲紧嗰个即系纳斯卡线，其实纳斯卡系一个地方嘅名嚟嘅。咁因为嗰啲线系出现喺嗰个成个区域啦，咁变咗都系叫做纳斯卡线咁样啦。咁呢个地方咧，如果你讲紧有趣嘅地方咧，就系佢而100年前咧，系冇任何人知道佢存在过噶。即系话咧，我哋喺历史上， 即系唔系发现好耐， 即系咪因为未有飞机咧？ 唔關事，唔關事。即係你例如好似以前，就算係講緊金字塔啊，或者可能你講緊，就算瑪雅民族金字塔，我哋都起碼發現咗幾百年啦，係咪先？咁呢樣嘢，但係我哋係咁人類歷史以嚟咧，係冇想像或者冇任何記錄咧，係有關任何地上一啲畫圖案嘅線嘅嘢。咁直到點樣無端端會發生咧？咁你嗰陣時諗下，其實秘魯已經係西班牙殖民咗好多年之後再獨立咗嘅一個國家啦。咁你諗下咁多咁多咁多年嘅戰爭同埋或者係文明嘅開化咧，你諗下秘魯其實都好多大城市喺度啦已經。咁但係冇人發現過嗰個沙漠，即係納斯卡沙漠裏面係有任何嘅特別嘅奇怪地方㗎喎。咁直到咧係幾時咧？直到其實兩件事發生嘅啫。一件事咧就係1926年，1926年咧就係當時咧有一班嘅研究人員啦，係考古學家嚟嘅，係美國同埋秘魯本身嘅，咁就想研究一啲秘魯所謂嘅神廟同埋一啲地下嘅所謂嘅屍體，想發掘一啲考古學嘅時候咧，係其中一班人去一路掘緊嘢做緊嘢嘅時候咧，就上咗一個山丘，上咗個山丘望落去嗰陣時候覺得，咦，係咪？有啲怪咧，即係大家睇緊嗰個情況啊，好似嗰個山丘下面係有一啲嘅圖案喎， 係畫咗啲嘢嘅喎， 係咯，好似畫咁嘅喎，好似有啲長形啊，或者係方形，或者係一啲圖案嘅嘢，咁我哋先越爬越高嘅山， 好齊整嗰啲， 好齊整嘅，咁先睇落去，唔係喎，呢啲可能真係講緊一啲完全我哋未清楚、未知道遠古時期留落嚟嘅一啲嘅圖案。 咁但呢個都係第一步，佢哋即係開頭啲人，你知啦，開頭你咁樣講，啲人都已經當時唔信， 唔係啊，點會係你眼花，你近視， 或者你幻想力太豐富啦咁樣。咁再過多大概係兩三年嘅時候，即係二九至三零年期間咧。咁就得意啦，就係、有一架嘅商業運輸機，當時就係因為要改道，就經過 咗， 係啦冇錯，就飛咗去嗰、那個即係 Alaska 嗰個上空。佢一路行咧，當時個機師同埋即係有啲嘅人員咧喺上面睇咧，一路飛一路驚，佢係諗到成個區，原來佢以嗰個飛行高度大概4000-5000尺望落嚟嘅時候咧。即係成片沙漠，成片沙漠，成個山谷，成個山谷 利用曬 圖案， 即係淨係畫到啲啲貴妃田係冇位， 係啦，冇位再畫嘅，係滿 冇位噴啦，已經係咯。 即係啲圖，例如點咧？ 係好大幅， 係啊， 好大幅。 哇！今日有想睇， 係有想睇，但係咧呢本書咧就我諗 珍藏嚟㗎啦， 唔 係 呢 啲 唔要啦， 硬皮嘅， 你諗住唔要？ 嗱呢啲咧就係、 喂我要、啊。 咁呢本咧就係一個其實喺美國都研究 UFO 都幾出名嘅人咧，咁佢就已經去咗秘魯研究咗好耐，不過佢都算係新， 就好似啲政府劃地準備起嘢咁嗰啲。 係啦，冇錯，佢成即係佢最誇張有好多好多好多直嘅線咧，嗰啲線咧， 哇呢、這個有病喎、啊、呢、這個直情。 呢啲成有啲圖案， 呢個直 情 一隻馬騮。 係啊，冇錯。 但條尾係咁 卷卷嘅，即係咧，如果有睇到電影《Twelve Monkey》咧，十二猴子咧，其實嗰只馬騮就係抄呢個， 哦，就係抄呢個， 係啦，就係抄呢只馬騮嘅。咁而好多不但只有馬騮啦，有巨型嘅蜘蛛圖案啦， 係啊， 有巨型嘅鯨魚啦， 有狗啦， 有狗啦，有 蜂鳥啦， 羊啦，有蜂鳥啦，乜嘢都有嘅，係啦。咁 同埋好多直線， 係啦，係。勁多 嘅，佢直線都唔緊要，我覺得最犀利係佢可以畫到啲圈圈，畫到啲彎，畫到啲圖案， 係好 smooth 嘅，係 啊， 好完美嘅。 得佢同 crop circles 有冇類同咧？ 呢啲係石地嚟㗎，係咪？ 嗱係啦，其實講翻咧，我要提醒翻，即係雖然好多好多好多書都係講呢個係叫沙漠啦、其實佢就唔係真係沙漠咯，其實係叫做沙礫地咯、即係碎石。 碎石 嘅地區，咁就冇樹冇成嘅荒漠，但係就全部係碎石。咁你去到嘅時候咧，你會覺得誇張嘅，因為咧，頭先我講緊嗰個所謂嗰啲線咧，有啲就可能完全冇方向嘅，可能一條直路，一條直線，幾十條或者幾百條咁樣。有啲咧就直情咧，有啲人形容做咩咧？因為其中有幾幅圖咧，就係講到有一個闊嘅線，之後收窄。之後就向直一路向前伸展嘅， 係啊係啊。 咁去到邊咧？原來去即係講出嚟咧嚇死你嘅，就係點解咧？原來咧嗰條線與線之間，即係好似一個機場跑道咁啦嚇。線與線之間咧係1000尺闊 嚇，哇！ 咁但係咧， 千尺闊係 parallel 係 兩條咁樣平行嘅千尺闊。咁而一路向前，因為試過有架飛機就想嘗試就由佢個頭開始一路飛，係啦、 啊， 飛到去佢一尾，我已經佢過，淨係講緊嗰一條咋嚇？去到個盡頭幾遠咧？係有8000尺遠，淨係嗰一條。 咁去到咩地方？ 去到一個山谷嘅，即係好似類似一個嘅懸崖嘅地方就冇噶啦。即係佢唔係 sharp cut 嘅，即係突然間好似慢慢冇咗。八千尺，其中一條嘅跑道。而當時有啲人又認為咧。隨時如果你喺空中見到嗰個跑道，你可以有一個珍寶客機係可以 降落 嘅，係完全冇問題嘅， 肯定可以 係，完全係可以引導性你降落嘅。咁但係呢啲線咧，講緊所謂嘅跑道啦，古跑道啦， 佢點解畫到咁直啊？ 係啊。即係如果我哋而家石屎地都冇得， 唔係佢遠古要跑道嚟做咩咧？ 係啊，呢個亦都係個問題啦。 佢 沒有飛機， 係啦，冇飛機嗱，冇嗱，仲要係咧，古代嘅秘魯區嘅地方咧，甚至瑪雅民族都唔係喺呢度存在。 可能係咪當年佢哋逃走嘅一個路線咧？即係、 有啲人咁形容啦， 即係佢哋咪話坐就喺啦，上次話瑪雅咪個墳墓嗰個頂嗰度 飛走咁樣， 有個。人坐住太空船嘅， 系 咁會唔會係用呢條路咁樣嚇？ 但係咧，成 都要搬去嗰度先。 係啦，冇錯，因為成個秘魯係冇瑪雅民族嘅。 咁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地球咁，如果你譬如你係太空人，你都要飛去太空總署去上去啦。 而除非係咁啦，即係除非佢哋瑪雅民族係原來飛到 全個地球得一個地方起飛嘅咋， 就係、是、 地 球起飛。係 咯， 而咁嘅話咧， 係啦 嗰度， 咁就大鑊啦。咁但係個問題係，有啲人即係開始研究咧，因為你諗下，只不過係發現咗70年咋，即係我哋人類歷史。哇，大佬，我哋咁巴閉講咗5000幾年歷史，所有歷史書竟然都冇提到呢、一個迷嘅地方。 七十年，咁咧有得即係有一個係死咗喺美國嘅女士咧，叫做Maria Ricci 啊嚇，一個女士咧，佢就由當時喺應該係五十年代開始，佢就直情留咗喺嗰度啦。 嗯， 就佢就 我頭先掛曬成牆都係紙啊，後邊釘曬 啊，嗰、那個唔係嗰個係而家呢個新嘅人研究人員，舊嗰個咧就好有心咯，就係、是、佢直情花咗一生嘅時間 去研究呢啲。 佢每一日就係嗰條嗰啲繩，即係嗰啲線嘅位置咧，每一忽每一忽佢度究竟幾闊幾長幾度咗幾十年。 哇！ 佢就喺如果冇記錯，1998年佢係死咗嘅，過身就死咗喺嗰度，然佢個墳都係喺嗰度。 喂， 咁但係佢 好欣賞喎， 我都好欣賞。 研究咗啲咩咧？喺呢咁多年， 佢咧就初步分析咗一樣嘢嘅，就係咧因為佢話佢用一生嘅時間佢都研究唔到，咁但係佢初步分析一樣嘢就話呢啲嘅圖案嘅成立嘅日子咧係起碼有5000年。 佢哋係 bad influence， 今日叫做 Alberta。 吓，好鬼疏乎嘅啫！ 我之前觉得我哋可以坐喺个 Nascar Line 里边听住呢个音乐， 我头先准备呢个 mood 就系大家攞杯咖啡， 系 嘛，听下云海系咁吹啊嘛，系。 喂，但系头先咧，嗱，你讲呢个 Nascar Line 啦，咁啊有嗰、那个嗰、个 Maria 嘅女士咧，佢又话咧啲 line 已经发生，即系发现咗五千年咁耐喎。 即系佢话呢个起码头先阿 Jason 话啊嘛，即系中国开波嘅时候， 开波时佢同一。时间开波， 佢已经有啦啲线，咁仲要 你跌一中场一猜出嚟就已经 nest 噶啦， 佢已经线已经存在啦。 系 啊，咁同埋佢发现有一个几得意嘅现象嘅，就系有好多线咧，其实就喺即系因为你如果睇咗好多，即系有人睇嗰啲相片咧，即系或者你去到当地睇咧，咁原来系成个沙砾区咧，即系我形容做沙砾区啦，咁就有好多河床系干咗嘅。咁就即係話遠古嘅時期呢個係有水嘅，冇錯啦。 水可以整到直線玩 啊？嗱唔係啦，但係 不過就整唔到嗰啲鷹， 唔係做唔到直線。點解咧？個問題就係因為佢研究咗一個幾有趣嘅情況，就係佢哋發現有好多個河床係反而係遲過嗰啲拉嘅出現，即係話可能佢嗰啲拉係出現咗啦， 跟住先至 有水啦，水出現咗之後，嗰啲拉係冇被沖走到，之後 乾翻之後又變 翻，冇錯。咁而頭先 因為石沙石嚟㗎，咁啲石沙， 冇錯。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因為彭靜頭先問我嘛，佢話呢啲線啊、圖案啊，或者有啲成大星形嘅圖案添嘅，咁就係同 crop circle 啲麥田圈有冇分別咧？咁就係一個幾極端嘅例子，因為咧麥田圈就一定係出現喺啲農作物啊，或者可能而家甚至有出現喺冰啊或者草原啊，就一下子你就會消失嘅。你可能你個草冇咗，或者啲稻田割咗就冇噶啦。但係 Nascar Line 咧就完全係 keep 咗咁多千年咧，就冇變過，甚至冇變到嘅程度係點咧？ 點樣？ 咁我就要講翻咧，當日咧即係前唔係前嘅，而家佢都係飛碟學會會長阿 Moon 咧， 阿 Moon 佢就都係過 Nascar Line 親自去到睇過嚟噶。佢當時形容咧，佢話俾我聽咧，佢去到嘅時候，佢自己都好震驚，因為咧你企喺個所有成個沙砾企喺度嘅時候咧，你真係一啲嘢你都望唔到嘅， 望唔到，因為水平線咁你 花曬都唔知咩， 係啦，即係你甚至佢話咧，你企喺最大嗰啲所謂嘅直線嗰啲圖案咧，即係 都見唔到嘅， 你係唔覺得呢條係跑道嚟㗎？淨係覺得咦係一片沙漠喎。但如果你喺個同一個位置，可能爬上四十尺嗰啲瞭望台咧，就係成條跑道嚟嘅。 哇！ 咁所以你就話嗰啲秘魯嗰啲政府而家起緊橋喺度。 哎呀，秘魯政府 見唔到， 咪起條橋俾你睇咯。 而家秘魯政府好大鑊嘅就係咩咧？好多人咧就鬧緊，就係因為咧好多商業機構咧起緊公路，一條條公路就扮咗喺呢啲 Nascar Line 度，已經破壞 咗啦。 咁同埋有好多盜墓者， 所以啲外星人都係覺得人類係一個低等㗎嘛。 其實係 係，佢哋覺得好蠢嘅呢班人，點解咁耐都上唔到嚟太空啊，大佬？ 即係可能嗰啲係俾你啲 要唔要幫手啊？喂，攞嚟睇睇佢哋搞咩事啦？喂，仲喺度自相殘曬喎。 係啊， 可能係搞呢啲。 你話死唔死？唔係，咁但係頭先講翻 Moon 咧，佢去到嘅時候咧，佢形容咗一個幾。佢都覺得係佢從來喺未喺書本度見過個場 景，而你又覺得奇怪嘅， 我同佢都覺得奇怪。咁因為咩咧？佢話咧，原來咧有啲情況，你諗下幾多千年嚟，你諗下如果嗰啲石沙石俾風吹咗或者俾人喐過，咁咪會變形咯？係咪先？ 侵蝕佢都會噶啦。 你攞講咁多千年， 風沙係咁磨。 係啦，咁但係咧，原來咧，佢喺現場亦都同埋喺當地嘅研究專家亦都講咗，佢現場有啲目擊過啦，就係點咧？佢話好有趣嘅，你只可以任何個圖案度。你可能喺嗰條直線嗰度咧，個邊邊嗰度咧，你知道你落到底下，即係底下咧，你就知唔覺得係嗰條直線啊嘛。咁、你就將嗰扎嘅沙咧，因為佢話唔係一條線嘅，佢係一堆沙堆沙咁樣嘅，即係完全你唔覺得係嘢嘅，即係你好似係一堆沙堆沙堆沙砌成，要喺好上嘅高空先見到。咁你 可能反而冇吹喐到。 係啦，唔係佢咧，佢嘗試點咧？幾啲人特登 攞扎沙， 攞扎去撥開佢一段。OK， 哇，撥 開 咁， 唔係啊，佢話特登叫人睇嘅，撥開咗之後咧，過咗冇耐咧，竟然係點咧？不斷有啲小旋風咧，就會喺嗰度出現，係啦。 阿 Moon 自己親自 見過，一路旋風，一路旋風點咧？就吹到頭先你哋整爛咗橛咧， 係咪咁？ 係誇張咁誇張，就喺度轉，嗰啲沙粒咧就會轉 自 轉翻，自轉翻咧，就令到嗰條線咧變翻到直線。 哇！好難令人相信， 係佢 係真嘅， 但係佢係真嘅，因為佢親眼見到。咁佢哋甚至所以啲研究人員就話：，喂，會唔會其實呢度係有磁場嘅特異 嚇？啲鐵粉嚟嘅 咁樣，呢個都有可能喎，可能個位處嘅位置 係啦。咁但係研究過啦，啲人就話原來 查到啦，佢話 唔係咁 我攞个罗庚去睇风水。 但系就啲人就话唔系，因为咧佢发觉只不过真系普通沙石嚟嘅啫。咁、但系啲旋风点会不断喺咁多千年嚟喺度旋转旋转去维护住嗰啲线咧？ 我唔知道啊，有一啲神秘嘅力量。 佢嗰啲沙里面系可能系咪即系啲 有奇怪嘢？ 铁嘅 物质，佢哋暂时研究唔到系有铁嘅物质。咁、但系呢啲线咧就依然系保存到，系因为除咗即系 起路， 起路就直情系破坏啦。即系我哋用水泥就一定破坏到佢啦。 啲小旋风系咪好似我哋譬如行有时喺街嗰度见到地下有树叶，佢突然间有个小旋风细个咁嗰啲， 大好多。佢甚至系似一啲沙漠，佢哋真系见到 一个小嘅龙卷风， 小龙卷风系啦，滚晒啲沙石喺上去，之后就喺嗰区度转下转下，转翻所有嘅图案咧。你原则上你破坏， 即系佢好似一个电脑咁，而家 clean up， 系啦， 变翻条直线， 冇错冇错，就系咁噶。咁當時都即係阿 Moon 都覺得，喂，係 咪上面有人喺度話嗱，唔好再搞啦嚇？ 佢可能係玩 computer 啊， 係咯，個 mouse 喺度接， 咦係喎，可能個箭嘴，因為其實佢都係有個箭嘴， 真係有個箭嘴係好大個噶，跟住箭嘴尖咧係指住一條直線，係直到你直情係冇可能再直噶啦， 冇錯冇錯，即係完全係直到離曬譜。咁同埋最誇張地方，所有嘅圖案同埋直線都好啦，你唔係真係畫條線上去嘛？你知唔知係用碎石去铺直，铺直， 好似你话啲堆沙皮咗， 系啦，系冇可能咁样去直发嘅。咁、变咗而家到而家咧，啲人就喺度估啦。当然咧，啲人就话会唔会其实根本就系啲以前啲外星文明，其实系靠呢啲去降落或者升降，甚至系一啲嘅离开嘅，即系头先你所讲啦，离开一啲嘅太空船嘅人咧，就系凭呢度咧去唔同嘅方向离开呢个星球咁样。咁、但系， 哇，咁但系。点解佢哋要整啲蜘蛛咧？ 啊，呢、這个就系谜啦。 Just for fun， 唔系咁有人就 即系扰乱下你咁样。 唔系，有啲人就形容过咁嘅，因为咧喺成个 NASA 里边咧有大概两至三个系超级大嘅圆形嘅盘咁嘅嘢咧，里边就好似、我形容为似波子棋嘅，里边有好多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但你记住，系啦，好多点同埋线咧喺嗰个波子棋盘上面咁样。但你记住，全部都系沙石砌成嘅。咁呢啲盘咧，佢哋嗰个研究阿 Maria 嗰时认为咧，就似一个宇宙嘅图、星象图。 哇！ 即系唔同嘅点，其实就系唔同嘅方位嘅嘢。咁啲佢有啲人認為咧，即係蜘蛛啊、馬騮啊、茄卡卡嘢咧，其實可能係佢當時命名一啲星體嘅名嚟。即係我哋而家可能話人馬座，可能佢唔係叫人馬座， 可能叫馬騮星 蜘蛛座係啦，馬騮座咁樣。佢哋係話可能只不過係一個意識，即係可能話可能嚟自馬騮座嘅，唔該沿住呢條線慢慢降落。蜘蛛座嘅唔該嗱，向嗰條線降落咁樣，可能係一個 party 嚟嘅。五千年前 係好誇張㗎，係講緊真係係巨型嘅圖案嚇。 係， 但係咧， 但係佢哋全部都係沙堆， 沙堆， 沙石，蜘蛛都係， 蜘蛛都係。你喺現場企喺個蜘蛛腳，你係見唔到隻腳。 但我聽到有啲人講咧，即係而家都仲未知道點解啊。咁有一個可能就可能係外星型嘅生物啦。但有啲人咧就係話咧 ，NASA 嗰度有另外一個族。之前有一個族，咁佢哋特登留得啲圖案喺度，其實咧就係話俾啲後人聽 點樣去過佢哋而家去嗰度。 唔係係一啲指示咯，嚇、但係就唔知係啲 乜 嘢。係啦，但係做咩咧就唔。 但 係 去佢哋而家去嘅地方咯，去咗嘅地方。 係咯，唔係因為其實 係可能佢研究話，只要呢個箭嘴指住嘅地方咧，係即係可能係金星。 可能係平安，或者嚇嚇，或者係即係金星，或者係唔知係啲乜嘢。 亦都有可能，但係咧有一個呢個 Nazca Line 好近嘅啫，好近 Nazca Line 一個。地方咧就好少人提，而呢個地方咧，我就好有吸引力嘅，我好想去嘅。點解咧？原來咧訪問翻，因為而家在世仲有好多叫做Nazca 族嘅印第安人啦，啲後裔仲有啲喺度嘅。佢話咧，其實以文獻同埋以佢哋自己嘅族人去講咧，其實呢個 Nazca Line 即係 Nazca 呢個地方啦，有一個聖地。嗰個聖地咧，佢哋就話咩咧？佢哋就話咁多年嚟咧，佢哋啲祖先都話咧，呢個聖地咧就係上帝居住嘅地方，咁之後咧，佢哋話嚇，咁上帝居住的地方喺邊咧？咁原來咧就係、是、一個附近咧，你去到嘅時候咧，係一個沙砾區嘅附近，有一個沙漠，真係沙漠啦，即係純沙噶啦，冇石頭噶啦， 純沙龍， 純沙漠，咁啊全部係沙丘嚟嘅。沙丘咧係原來係點咧？原來呢個沙丘咧， 係 而呢個沙丘咧係全球。全世界啊，包括所有全球各地嘅沙漠咧，佢系最高嘅沙丘。 嗰個沙丘嘅嗰個高度係幾多咧？就係6800尺高嘅沙丘啊！ 哇， 6800尺沙丘係啦，而而家嗰度成為一個名勝。個沙丘下面有個酒店，就係叫啲人上去滑沙嘅。 嗯， 咁而 講真㗎， 講真㗎。 滑沙， 嗱滑沙，嗯、但系嗰、那个你谂下嗰座山咁高， 系咯， 6800尺 嘅 沙丘吓、嗯，而当时原来啲拉斯卡啲人咧话呢个地方咧就系我哋以前传落上帝居住嘅地方。咁但系我嘅谂法系咩咧？咦，6800尺嘅沙丘咧，其实佢冚到一个金字塔噶啦。 一个人想，一个人走，一个人哭。一个人伤心， 咁你有任贤齐嘅一个人。 A good martial artist does not become tense but ready. Not thinking yet, not dreaming, ready for whatever may come. 夜妈妈与夜爸爸， 黑色星期一。 头先云海咧就话咧好想去呢个 NASCAR line 啫、嗯、咁、我睇嗰啲资料咧话有啲朋友咧即系去完睇个 NASCAR line 咧，佢话一定都要搭飞机嘅。佢、话但系咧坐咗呢个飞机咧，佢话坐唔知几个钟头咁样啦。佢、但系佢坐到会头晕。 咁啊，會唔會變咗一個 tour 呢啲？ 會啊，而家係 tour 嚟噶啦。咁點咧？佢上到飛機咧，咁啊，飛機咧就可能有導遊啦，就話俾大家聽。嗱，大家睇到下面咧，就係嗰啲NASCAR line 就有啲似啲咩圖案啦，係咪睇得好唔清楚咧？嗱，唔緊要，睇住 飛高啲。 佢轉彎啊，轉到你頭都暈 埋。即係猛掟彎。 猛咁掟彎，猛咁喺度掟彎。咁所以咧，睇完啲人落嚟咧，個個都頭暈啊，頂唔順啊。 病曬嗰啲，嘔曬嗰啲。 啊，你講到飛機咧，就要提翻一樣嘢啦。當時即係研究呢樣嘢最出名嘅。Maria 都講咧，佢話點解佢要用咗幾十年時間研究呢樣嘢咧？佢話而家就算你去參加啲 local tour 啦，即係坐啲飛機上去睇嗰啲一條條線嘅，佢話你坐喺個飛機望到嗰片嘅荒漠區嗰啲線同埋圖案咧，你當時每你即係飛到喺上空，每一個眼見到嘅範圍咧，只係嗰個 NASCAR 咧嘅1%。 哇！ 幾勁， 幾誇張！即係你諗下嚇，即係佢仲有幾大啊？同埋係起嚟做乜咧？ 你問呢個世界仲有幾多嘢係即係你完全係即係你見過幾多嘢？即係可能即係1%都冇。 係啊， 1%都冇又唔講。係啊， 我生活喺自己世界。 係啊，成日睇咁多電視，原來睇1%都冇啊，陰公！你睇愛因斯坦都寫一句嘢係啊，喺雲海即將送俾我呢本書嚟。 又會咁？ 佢話：Nothing in the world makes people so afraid as the influence of independent-minded people。幾堅啊！呢啲嘢，哇！佢真係好中意嘅 Albert 啊，愛。Albert 嗰啲嘢咧，我成日都睇， 系 一见到有啲句语真系好，因为佢写住究竟嗰啲 ET 喺边度咧，跟住佢就 quote 咗一句爱因斯坦嘅说话喺度，跟住后边就有啲相咧，系佢哋喺嗰啲地方掘出嚟嘅嘢嚟嘅，咁啊掘咗啲咩出嚟咧？就哇呢、這个真系坚啊！咁啊，咁我前嗰几日讲恐龙啦，系嘛？咁啊，应该喺5000年前已经冇恐龙噶啦，系嘛？应该恐龙即系有人类嘅时候已经冇恐龙啦，系咪？几 千万年前已经消失咗啦， 系啦。咁佢居然咧？是有啲恐龙嘅 陶器、 雕刻， 冇错， 一啲恐龙嘅泥胶公仔咁嘅样嘅，好似 冇错。 哇！ 其实咧， 正真系你而家会睇嗰啲 Jurassic Park 嗰啲嗰啲型嘅恐龙，系咯系咯。 喂，其实 仲有人骑住噶， 系 骑恐龙， 系有人骑住啲恐龙噶啦。喂，但系有条印第羽毛喎。 喂，嗱呢啲亦都有啲似兵马俑嗰啲咁样嘅像， 类似啦，系啦，啲陶器嘅。咁其实呢一辑相咧，其实而家咧，即系可以话喺美国所或者唔系美国，反正全球嘅研究考古学又好，科学家又好咧，其实系掂都唔敢掂呢一方面嘅 information。 佢点解会即系已经嗰阵时系咪当年有考古学已经掘啦？ 唔系，其实咧发现咗，因为嗰啲其实嗰啲唔系正正式式咧，系喺地下度掘出嚟嘅一啲陶器。而系点咧？原来喺 Lasca 附近嗰啲村落，即系讲紧族，即系依然系嗰啲 Lasca 族嘅印第安人咧。原来喺咁多千年嚟咧，佢哋嘅祖先都系不断去做紧呢啲嘅陶器嘅。啲陶器咧，但系以前系冇人发现嘅，即系讲紧呢啲陶器被人发现系近15年嘅事嘅啫。就系发现一啲陶器，近15年嘅事嘅啫，包括一啲石头上面雕刻啦，同埋一啲陶器咧，就一只只唔同我哋而家睇到嗰啲所谓古代嘅恐龙嘅样啦。唔同類型嘅飛龍啊、刺龍啊， 佢有 一 隻羽龜， 係啦，即係類似啲龍啦。咁又但係咧，有極多個龍咧。第一個問題就係已經要問啦，點解嗰啲人當時會見到恐龍先咧？係咪先？因為恐龍喺幾千萬年前冇絕種噶啦嘛，除非有骨，你都冇嚟幻想到嗰啲恐龍啦。咁第二就係話，有好多個陶器上面咧，都係有人同啲恐龍係並存嘅， 係啊，佢哋好 friend 嘅，騎 住嘅係內部公具， 有啲係殺嘅，有啲係殺死只恐龍嘅樣嘅嚇，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咁嘅嘢。 咁變咗咧，其實 啲恐龍咁係好細，啲比例嚟講咧，啲恐龍唔係絕對，即係絕對唔係嗰啲以前嗰啲話，哇食四十尺樹頂嗰啲葉果啲恐龍咯， 可能縮細咗少少啦。但係變咗呢一個範圍，啲人就唔敢開始研究，因為你研究唔到啊，即係唔通你話俾人聽。喂，即系话原来啲恐龙系未绝晒种。 喂，仲有喎，如果呢啲事咧冇发生，人哋唔会咁整。 系，但系咧，我所以上个礼拜有听 Jason 嗰个节目，你自己都讲啦，嗰只恐龙咪而家又发现咗一个有皮啦， 系啊系啊， 有内脏一个比较完美嘅恐龙啦。其实呢件事咧，嗱，真系嘅，喺科学界嚟讲，我谂都系大件事嚟，因为其实少少违反咗地球嗰个理论嘅。你边可能几千万年前嗰只恐龙嗰啲皮 系一个木乃伊恐龙？ 是不化的、 啊、 不化有晒指甲有晒皮、有晒 tissue 肌肉全部有晒 木乃伊恐龙、 那些皮呢就好像你現在摸在你耳仔后面那些那么 soft 的、 不是但是 就是说有人类才有恐龙 甚至而家啲人喺度估緊，其實會唔會根本所謂嘅恐龍咧，根本其實同我哋係並存咗好耐。而甚至我話俾你聽一件大事，頭先我冇講俾你聽。 不過不過當時嗰啲即係冰河時期之後咧，連啲人都死曬。 都冇埋 啦，係咪咧？ 你講緊冰河時期啲人都死埋、 所 以所 有恐龍人都死埋，咁跟住咧啲人咧，就大家而家掘翻，覺得就冇估計到佢係幾億年老咁、樣，可能仲未掘到。 可能只不過係好多， 因為佢恐龍個 size 大啊嘛，你掘嘅機會係高啲，人係細粒啲。 你咁樣諗啊？OK 都得嘅，唔係，但有啲人有另外一個諗法嘅，甚至將呢套理論就話會唔會其實咧喺美洲，例如到瑪雅又好，秘魯又好，有啲嘅空間其實係重疊咗，即係話其實啲恐龍嘅位置咧，其實有啲情況係可能我哋可以見到。以前遠古嘅時期嘅地方啦，因為點解我頭先要講一單嘢咧？就係啱啱發生嘅啫。我諗香港，我唔知香港報紙有冇講到，因為喺美國嗰邊講嘅，就喺 應該冇啦。 咁啊，上個禮拜嘅事嚟嘅，咁就喺美國嘅阿拉斯加咧嘅截停自己嘛。阿拉斯加嘅報紙都已經賣得好緊要嘅，就係當地有啲嘅村民咧就搭嗰啲小型飛機咧，就喺上空嘅時候咧係見到一隻佢哋認為。叫做超級巨鳥啊，佢話嗰隻鳥咧係大到係一隻小型飛機咁大嘅， 哇！ 喺佢哋隔離飛過， 哇！ 係啦，飛過完之後咧降落 巨雀， 巨雀 係咪飛機嚟 㗎？係啦，佢因為佢開頭飛緊嗰陣時咧，佢仲以為對飛緊嗰只咧係一個飛機嘅，越飛越近先發覺原來係一隻雀。是同一隻飛機一樣大，係啦、 啊。 咁但係當時其實所有嗰個小型飛機上面啲人咧，都覺得自己係咪幻覺啊？點點點。咁睇好驚，飛過咗隔離嗰陣時一下咧，直情睇得清清楚楚係一隻雀嚟嘅。咁之後咧就即刻急 恐飛龍， 飛龍啊，冇錯啊，等於飛龍。之後咧就急 飛咁高， 係啦，就即係急 call 地面啦，即係通知所有人，即係降落埋之後已經報曬所有警啊，報曬所有嘢啦。咁、那個問題就係、當時大部分人都覺得你一定係眼花。 飛機 地球人啲外星人覺得地球人蠢就係呢啲，成日都唔信自己人。 但係個問題咁，同嗰呢件事之後嘅應該係呢件事之後嘅第二日啊，另外一 team 嘅人員咧，即係唔關事嘅，亦都知道呢件事嘅，咁就坐一樣類型嘅同小型飛機咧，喺同一個天空識飛嘅時候咧，亦。 影到， 我谂佢哋冇影到啦。亲眼目击到嗰只飞鸟咧，即系好似小型飞机咁大嘅飞鸟咧，又喺佢哋隔篱出现。 我觉得呢个系外星人觉得嗱，我哋 UFO 你哋接受唔到啦，系嘛？ 整只恐龙， 我哋整啲 kindergarten 嘅，系嘛？整啲幼稚园学嗰啲 嘅两只仔， 系啦，就雀特登你飞机飞过。 即係其實可能個 UFO 係 喺裏 面嘅， 佢整個 皮 鳥殼 巨雀， 整隻巨雀，你哋唔信啊嘛？咁整隻巨雀睇你信唔信啦、啊？你班地球人 咁，但第一次唔信，而家第二次信啦。咁而家美國全美國啲報紙都開始講緊呢件事，就話究竟馬拉斯加上空發生乜事？點解有隻好似小型飛機咁大嘅雀？ 同埋呢隻雀究竟點喺邊度匿埋？同埋點解咁耐冇人發 現？啲咩咁大？係 咯， 黐 線！ 即係如果佢真係，如果真係舊時即係啲恐龍嘅後代，咁佢可能會襲擊我哋。 咁佢而家得一隻出嚟視察，可能佢哋喺匿埋咗好耐，養到大隻 肥肥白白 嘢度。 咁但係好彩嘅就係佢冇襲擊到個小型飛機，咁就隔離飛過。但係佢會唔會當嗰個？ 你諗下個小型飛機，佢同佢飛，佢仲要飛過嚟喎。你諗 幾 快？ 佢一拍嘅隻翼嘅時候， 幾快佢飛得？ 係啊，所以呢個係即係你講緊恐龍 咁大隻， 係啊， 飛得咁快、啊。 喂，小型飛機都起碼都成200米係嘛？有飛 啊，都有嘅， 有冇啊？冇100米啦，係嘛？ 都起碼嘅， 百幾米啦，係嘛都。 咁但係佢係可以， 即係著飛百幾米喎， 喺咁嘅高空咁大隻， 超直情係超乎人類嘅想像喎呢個。 所以呢個都係好大嘅問題嚟嘅。所以而家啲人喺度研究緊點解而家南美洲。例如而家嗰堆嘅，因為佢頭先你睇到嗰輯相咧，講嗰啲恐龍嗰啲陶器咧，其實只不過咧係佢即係萬分之一嘅陶器嚟嘅啫。佢話佢每個即係因為有唔同嘅專家而家喺嗰度研究緊啦。佢你每一日喺唔同嘅村落嘅所謂嘅即係古老嘅鄉村咧，你都會揾到呢啲陶器。佢啲陶器你問親啲人咧，都話呢啲係祖先掉落嘅，或者祖先流傳落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最可惜對我嚟講啦，最可惜嘅就係佢呢啲陶器係冇燒過咯，即係佢只不過係陶器整完冇焗過，曬乾咗嘅啫。如果佢焗過嘅咧，就好玩啦， 就更加 因為如果焗過咧，你就可以 check 到年份。 嗯， 即係如果你焗過，原來佢係5000年前見過恐龍嘅，哇！咁啊，精 彩，推翻咗好多。 咁但係我嘅諗係咩咧？我諗遲早會揾到一啲焗過嘅恐龍陶器咯。 我就覺得遲早咧就會揾到一個咧係更加超出你嘅想象嘅人類化石，而家揾到一個係700万年 是 千年啊， 700万年係嘛？你講喺埃塞比亞嗰個嘛？ 700万年，咁中國嗰啲5000几年喎。 700万年， 咁700万年系啊系，我唔記得咗，我記得佢英文係 seven billion 係 咯，700万年咯，係咪？ 7 billion 係億咯， 係啊。 唔係700万年咧，我嗰時睇 7 billion 唔記得咗添，係唔緊要啦嚇。你想講咩？ 我話即係肯定會再揾到一啲比啱啱嗰場比較發掘到一個 更加 中非啊嘛係嘛？ 中非係啊， 佢再發現到一個係個樣係先進過你中非嗰個 㗎，唔 係而係先進過你嗰個。 仲有一分鐘未講埋，真啲唔記得咗。其實咧喺 Nazca Line 附近咧，其實就發現咗一啲嘅古墓咧。其實佢哋揾到一啲屍體嘅，呢啲屍體咧其實而家都係喺秘魯嘅博物館裏面，大家可以入去睇到嘅。而嗰啲人頭骨咧，佢話發現咗幾具啦，有幾具已經落咗美國博物館。係 點樣？ 係點咧？個頭咧就係超級巨型啦，個頭殼咧係一個好似個蛋咁嘅樣嘅。 哦，即係淨係長形 嘅。呢啲有啲似好傳統嗰啲嗰啲外星人樣。係 啊， 即係但個人樣，即係個人嘅骨係一樣咯，但個頭。头是向上一嚿， 所以他哋个脑系特别大， 系啦。咁但系我唔明咯，即系你既然已经有啲骨喺度，即系一啲另类嘅人类骨，咪应该真系攞去化验啦。 系啊，咁我都觉得即系佢哋会喺计更加会，如果真系有心掘嘅话，不过太少人有心掘啊嘛，冇钱啊嘛。 咪有嗰啲盗墓者咪又喺度掘紧咯，而家。 咁佢咧唔系卖钱，唔系为研究啊嘛，掉个骨可能，即系唔系话佢真系咁多有心人去话考古学咁，佢真系掘。肯定會掘到一啲更加老嘅人類嘅化石。喂，如果掘到係即係話同幾億年當年恐龍時候並存， 哇！即係嚟緊好刺激嘅，怪唔知得雲海猛咁喺度諗嘅時候，一路喺度擰頭，一路喺度哇！真係大件事啊！ 冇錯，咁各位聽眾，究竟陣間咧，心經旁邊係你啊，聽住啦。咁啊，1点之後，究竟阿雲搞啲咩咧？你唔可以行開。